盗墓搜集，作者邪力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第二十一章，明朝明武宗朱厚照呢个人生得逍遥，但系死就死得好兜踎。据说当时系死于荒淫无道，讲得难听啲，就系大概当时嘅某一个晚上，死喺某个女人嘅肚皮上边。明武宗嘅荒唐事啊，真系不少。佢好色，所以刘瑾为佢设立咗炮房，专门供佢玩嘅。这个有啲类似于就好似商朝纣王嘅鹿台同埋酒池玉林咁，里面啲美人宠妃系无数。据说当时佢唔单止荒淫无道，仲好鍾意微服私访，宫里面献上嚟嘅女人佢都觉得已经厌啦。明武宗就鍾意自己去民间访美。据说有一次佢微服私访就去到一个叫做楚州嘅地方，喺山野间突然走出嚟一个女人，呢、这个女人体态婀娜，仲靓过神仙，只不过可惜面上系戴住一张奇怪嘅玉质面具遮住咗佢个样。咁虽然如此，但系个万妙嘅身材已经令到呢个武宗神魂颠倒。他就要身边的人截住这个女人，夹硬要将她的面具除了下来。她除下她面具一看，哇，不得了，面具下边的人靓到不可方物。就是这样，这个女人即刻就被武宗带到回去后宫，百般宠爱，要月亮绝对不会比星星。武宗虽然好色，但对待朝政都是算比较勤力的。但是有一句话讲，春宵苦短日高照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这个武宗得了美人之后，正是从此就荒废了。有臣子进谏，大意上就是讲，皇上自己要了这个女人就不顾朝政，这个女人来路不明，是从这些山野间来的，而且又时常喜欢戴着一块古怪的面具，肯定就是山间的妖物所化的。皇上你一定要吸取教训，千祈不要学纣王搞个妲己留在身边。武宗一听就不喜欢，心想你们几个老鬼管天管地，成日在我的耳朵边吟吟沉沉，现在连我的女人都要管，我不给点颜色你们看看，真是将我当病猫啊。他当即就将几个老臣革了职。离奇的是，这几个被革了职之后的老臣就开始衰运连连，没几耐就一命呜呼了。那这件事都未算完，连带着老臣的后面的一大班人，一个一个眉星高照，没几个人可以活过30岁。这件事慢慢就传开了，有人就讲那个女人是妖怪所变的，哪个得罪了她，哪个就会装黑。这样在民间呢就真是憎死这个女人，私底下还叫她叫做万妖妃。据说这个万妖妃死了之后是拿回乡下而葬的，也就是说她的金棺陵墓可能就是在楚州一带。另外呢仲有一种传说，话万妖妃实际上的而且确系有妖力，可以带人入梦，喺梦中将人杀死。佢所有嘅妖力就系来源于佢所戴嘅嗰个奇怪面具。咁呢个面具究竟系咩样嘅呢？咁就不得而知啦。不过杨芳偶尔路过楚州嘅时候，无意间发现了一个风水宝穴，按照这个风水的规格，他断定脚下一定有后妃墓，于是他就打探铲看土。所谓的看土呢，其实是一门盗墓贼靠经验积累下来的技术， 行家通过睇洛阳铲带出嚟嘅土，就可以判断出墓嘅大小、规格、陪葬品、深度等等等嘅信息，比现代嘅地下探测仪都更为精准。虽然现家嘅盗墓测越嚟就越依靠高科技，但系真正嘅行家依然系保留住传统嘅手法。而其中所讲嘅门道呢，咁真系太多啦，所以就唔再一一讲啦。呢一次汉土带出嚟嘅泥，显然系五色泥。五色泥亦都系就系喺造墓嘅时候，周围嘅土层结构被破坏咗，使到成个时期嘅土层混合喺一齐而形成嘅泥土，唔系真正系有五种颜色。一般人对呢个就唔太敏感，但系倒斗或蘑菇嘅、考古嘅或者搞地质嘅咧，对呢啲泥土嘅细微差异都系好敏感嘅。土层深处带出嚟嘅五色泥，讲明下边绝对有墓。杨芳今次好仔细咁看土，一闻、二摸、三睇，立即心中大惊。这个土里面带有朱砂，是一个有毒的地方，难怪这一带寸草不生，原来下边是埋着一个剧毒的大墓。朱砂被邪，但是又会有哪个将朱砂混杂在陵墓的周围？唔通墓里面住着妖魔鬼怪，要用朱砂来镇住佢？这个这样的毒墓，如果一个人去喐就好难嘅。杨芳于是乎就暂时停手，翻屋企就搜集各种嘅线索，逐渐将墓主人嘅身份锁定咗喺万妖飞嘅身上。讲完，杨芳睇睇两个人讲：两位兄弟，相传嗰个万妖飞嘅面具系用奇玉雕成，薄到好似蝉翼咁。更加有鬼神莫测的力量，而且他又是武宗皇帝的宠妃，陪葬品一定不少的了。我这一次下去就是想拿个面具，至于墓里面的其他东西，两位兄弟的即管拿去，我们三个人合作肯定能将它倒过来的。有墓不挖，那就真是傻了。这三个人都是行里面的高手，虽然这个毒墓有些凶险，但是真的吓不到他们。合计一番之后，他们谋划好对策，当即飞刀白老四和陶克虎就各自带了两个手下，一行七人秘密去到了万妖飞的墓地所在地方。那四个手下轮流打盗洞，用洛阳铲打盗洞就很快的。即使在现代虽然出了很多新型的工具，但是讲起打盗洞来讲，都是洛阳铲最方便，连考古队都是用这些东西。洛阳铲是圈外人的叫法，盗墓贼和考古行业里面对它有一个标准的称呼，就叫做探铲，也就是这个有多种探测土类环境功能的铲。当时用的是60式探铲，虽然冇而家嘅21式咁方便，但系几个人轮流打洞又系老手，唔好似我同阿豆腐咁打洞嘅水平咁鬼差，所以唔使两个钟头就挖咗十几米，叫到咗青石板。喺呢个时候，一阵朱砂嘅气息浓烈咁扑过嚟，焗到几个人头晕眼花。当这几个人将块青石板撬开了之后，一阵的浊气从个墓入边攻了出来。这几个人仍急于落地，守住在外边打了一些野兔烧了来吃。等到墓室里面的浊气全部出来之后，到了晚黑月上中天的时候，大家就围聚在一起落到去墓入边。咁喺呢个墓入边究竟有乜嘢，同埋经历咗乜嘢呢？赵二爷自己都讲唔出。不过自从嗰个墓之后，陶克虎、杨芳呢两个人就从呢个世界上边消失咗。有人估 话佢哋两个可能系俾白老四吃咗黑喎。飞刀白老四，笑面狐狸腹中刀。咁啊，黑吃黑都系经常发生嘅，道上边个都唔知道。但系就系凭佢一个人可以食咗桃黑虎同埋杨芳呢两个好手，点样谂都唔太有可能。再讲，就算系佢食咗黑，咁佢食落嚟嘅嘢又去咗边度呢？又未见过佢买嗰啲货。呢件事一路都系个谜。从此之后咧，年代就更加混乱啦。内战一起就民不聊生，白老四亦都渐渐销声匿迹，淡出咗人们嘅视线。而嗰个万妖飞舞嘅具体位置，边个都唔知道。喺里面曾经发生过咩事，更加系一个谜。但就而家赵二爷同我哋讲嘅第一个人，点解要讲佢呢？因为自从白老四消失多年之后，再一次出场嘅时候，佢身边多咗个徒弟。呢、这个徒弟绰号叫做鬼王，白老四就好鍾意叫佢做小鬼嘅。至于点解会起咁嘅爱好，真係冇人知道。白老四再现江湖嘅时候已经係好低调㗎喇，所以佢重出江湖嘅事好多人都唔知。相比之下，佢嗰个徒弟就更加特别得。鬼王嘅真名叫乜嘢呢？叫陈思远。陈思远是我阿爷的名字。豆腐也都知道，他倒吸一口凉气讲：哇，老爷子，原来仲有一个咁有型的绰号，师出名门啊。我一听心里面更加激动，但是面上呢我都没有表露出什么神情。我讨厌被人牵着鼻子走，更加唔想喺赵二爷面前失态，于是乎淡淡咁对阿豆腐讲：，唉，唔好乱噏啦，鬼王呢个绰号起得唔好，呢、这个系神号，边度能够安喺个人嘅身上啊？鬼王一个唔高兴，可能就会真系请个老爷子落去见下佢噶啦。喺民间咧系有个迷信，认为啲名啊或者花名绰号咧就唔好太沾染有神气。会引起神灵的不满，譬如而家我哋供奉嘅牌位，只有神灵同埋死去嘅先人先可以有资格被供奉。过去有一种害人嘅办法，比如嗰个老百姓好憎嗰个贪官，又唔可以去打佢一镬喎，咁点办呢？咁佢哋通常都会喺屋企里边俾呢个贪官供一个神位，上边写住贪官嘅名，个名后边再加个神号。譬如我叫陈元啦，咁个神位上边就写住陈元神官，咁然之后咧就早晚就同呢个神位上香，按照拜神嘅仪式去拜。被拜嘅人因为系凡夫俗子，边度受得起呢啲香火啊？命里嘅八字根本上就压唔住，只要唔使几耐就会被拜到大祸临头，提早去见阎王爷噶啦。当然啦，呢啲都系民间迷信，就唔可以当真嘅。不过我阿爷呢个鬼王嘅名号一定系有来历嘅，而佢居然又同白老四有关，咁点解佢从来冇同我讲起过呢啲嘢呢？而呢一个名号，赵二爷又会点知道咁清楚呢？讲完我爷爷陈思远个名字，赵二爷笑咗一笑讲：你阿爷陈思远，这个就是我要讲给你听的第二个人。白老四带着陈思远在道上很低调，人人都以为白老四老了，不行了。终于一日，白老四就彻底不再出现了。他或者会不会是遇到了什么危险，死了在某个古墓里面，或者他可能是金盆洗手告别过去，匿在某一个地方安享晚年，那就不得而知。但是他的一消失，鬼王就没有消失，亦就是这个时期鬼王陈思远的名声大噪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那就真的大把东西讲了。